佛教菩萨 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就要用四摄法呀。 四摄法就是布施、 爱语、 力行、 同事。 一，布施。 世间的人都喜欢占点小便宜， 所以要先以利勾牵，后令入佛智。 二，爱语。 在初次接触的时候，要说他们喜欢听的话。 三，力行。 我们的所作所为要对他们都有利益， 也就是四悉檀中的第一世界悉檀。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四，同事。 众生喜欢做什么，我都能够做， 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好。 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 视线同比，使他们敬佩。 所以在佛法中，善巧方便跟智慧推为第一。菩萨虽然在恶道中度众生是示现的， 而他本身则不受恶趣， 因为他的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没有贪嗔痴， 也没有人我是非， 即世间 而离世间， 与大众和光同尘，而他住的则是净土。 所以这才是真正是菩萨呀。 生生之处，常治宿命， 是说能力智慧永远不会丧失。菩萨在世间有生老病死， 也有轮回转世。 经上说， 一般小菩萨尚有隔音之谜，也有退转，所以过去世都会忘记。而西方再回来的菩萨就没有隔音之谜，而且是来去自如，六种神通都不会失掉啊。 这就是四十八愿中的第三十五， 一生补处愿。 第三十六， 教化随意愿。 如果是想要成佛，则一生就可以成就，不想成佛，则以菩萨身广度有情，随心所愿都可以圆满。这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 而如果是不修净土，照一般的修行，则必须要满两个阿僧祇劫啊。 况且自己修到了八地菩萨，其自在的程度也比不上待业往生者。 因为待业往生者是蒙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能力加持所致的呀。 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环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 既作佛已，转相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 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生数。 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 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使大海水宁为增减。 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 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 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生言。 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发心，希望有能力帮助九法界一切的众生快速成佛。 而阿弥陀佛成佛以后，他的大愿都已经实现了呀。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他教学的道场，众生只要升到了他的道场，他就以究竟圆满的智慧能力帮助众生， 悉令达成大般涅槃， 也就是成佛。 除往生西方者，十方世界的菩萨已经有深厚基础的人，仰慕阿弥陀佛，常常到西方亲近弥陀，听他讲经说法，那么佛就必定会帮助他成佛。 而他们成佛以后，也一定不会违背当初所发的四弘誓愿呢。 其中的第一愿就是 众生无边誓愿度， 所以一定是时时刻刻的普度众生，辗转教授，转相度脱。 于是当作佛者不计其数啊。 我们这个地球将来有人满为患之余，面积又不能够扩大， 所以以后生存都会有问题。 那么十方世界往生西方的人不计其数，这样极乐世界的人口会不会爆炸呀？ 以常识来推测，譬如学校每年招生， 每年也有毕业生啊， 西方也是如此，时时刻刻都有菩萨成佛， 所以每天都有出进呢。 同时弥陀净土与其他的刹土不同，诸佛世界是其佛之愿力与众生的善恶业力混杂而成就的， 而西方世界则是弥陀愿力与十方众生敬业所成就的，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国土啊。 譬如大海江河的水流入了大海，并未见到海满呢， 所以永远没有增减的现象。 阿弥陀国寿命长久，土地广大，光明妙好，快乐无比， 因为这都是弥陀在因地中做菩萨的时候积功累德所成就的呀。 经上说，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实在是为了十方一切同心同愿的众生提供了一个美好的修学环境，愿众生在一生中圆成佛道啊。 所以弥陀的恩德之大不可生言呐。 菩萨修持第三十。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 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习， 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 肉眼简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 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 所言成谛，为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 这里的一切菩萨是指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人， 以及上至十报庄严土的菩萨， 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内，他们的禅定智慧 神通威德 无不圆满，单靠念佛升到西方，就得到圆满的神通智慧，身相庄严，与阿弥陀佛一样，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而经文所讲述的确实是如此啊。 诸佛密藏， 密是深密，佛法中没有秘密，乃是深奥的意思。 所以理太深，意太广，粗心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呀。 藏是含藏的意思，佛的大智、大德、大能， 以及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都是非常的深密，生到西方的人才能够究竟明了。 诸佛密藏，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名字功德不可思议呀、啊！ 如果真正的明了了，就绝对不会怀疑，死心塌地的念佛，他就是西方世界的菩萨。现在虽然还没有去， 但是他已经是西方的人了。 西方人想学什么，就能够学到什么， 因为他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弥陀性德之流露，所以自然就能够调伏诸根了。 禅定是调伏诸根最主要的方法，止观、持咒、念佛也都能够调伏， 但是以念佛为最简便。 念佛人蒙十方三世诸佛如来的加持，身心清净，智慧现前， 而且将来临命终的时候能够预知时至，说走就走啊。 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书中说， 佛的智慧德能都已经圆满了，我们学佛应该以佛为导师，今天佛不在了，只能依靠经典，每天念佛就是与佛同在，至诚的读诵经典，听佛的教诲，对于经中的义理，可能每天都有新的悟处，就会得到法喜。七绝圣道， 就是三十七道品与八圣道。天台宗讲， 三十七道品通大小圣。 如果用藏、通、别、圆来解说，藏教的三十七道品属于小圣， 通教的三十七道品则是大圣初阶， 别教的三十七道品是菩萨修的， 而圆教的三十七道品则是一圣法身大士所修的。 七觉知又称七菩提分，圣道就是八圣道，这是佛法的纲领。 下面这段话则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经中所说的七觉圣道，就是七觉知与八圣道。七觉知又名七菩提分，七觉知的名称为： 一、则法觉知；二、精进觉知；三、喜觉知；四、清安觉知；五、念觉知；六、定觉知；七、行舍觉知。 八圣道又名八正道，因为其道离偏邪，故名正道。八圣道的名称为： 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 修行无眼，照真打俗。 真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也就是佛法所说的真如本性。 照真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 而达俗则是指十法界一切众生的活动样样清楚，能够观机说教。 肉眼检择， 是以智慧之眼来鉴别选择法门， 因为法门选错了就误了一生啊。 而要选择法门，靠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必须要以真诚恭敬心求三宝加持， 而与诸菩萨有感应，就必须要心地真诚才行啊。 天眼通达， 通为解的意思， 法眼清净， 清净为不执着，即相离相。 慧眼见真， 见一切诸法皆如，性相不二。 佛眼具足， 是所有一切的功能都不缺欠，圆圆满满。 觉了法性， 觉了一切诸法的本来面目与体性， 也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而自己成就之后，还要利益他人。 辩才总持，自在无碍。 这个世界的人民耳根最利， 所以《楞严经》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就是选耳根。 他说：“ 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 世人听的能力比目力强， 所以教化众生辩才第一呀。 总持是指佛法的纲领，一部大藏经比起二十四史要超过了若干倍。 若是想读而苦于不知由何处下手，就必须要抓着纲领教学，才能自在无碍呀。 近代的弘一大师为众人所敬仰， 他是一位传奇人物，生于富贵之家。清末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盐运使， 大师的才华横溢，很有天赋， 所以他所做的诗词歌赋盛传一时。 据说全世界近一百年中最好的歌词有两首，一首是大师所作的学校毕业生送别歌，词与曲都是大师做的， 而另外的一首则是外国歌词。 大师说， 初学佛的人要由华严经书抄入门。 他确实是抓到了总持法门。从前的中学生在文字上没有障碍，可以读华严经书抄， 而今天的学生中文水准太低了，所以必定会有困难呢。 现在台湾的每一所大专学校都有佛学社，参加者都是教授与学生。李老师曾经建议过，他说，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学佛，要先读姜卫农居士著的《金刚经》讲义，因为姜著的《金刚经》讲义深入浅出，比华严书抄要浅得多了。而且初入佛门最困难的是佛经的名词术语，姜氏的讲义就是一本佛学大词典，也可以当作一本佛学常识来读，对于名相的基础就可以奠定了。善解世间无边方便， 就是善巧方便， 也就是教学方法， 使受教的人容易了解。教学的态度要真诚地实， 使学生对老师有感恩和敬仰之心，自然就会认真地学习了。 深入意味， 意是理论， 味是法喜， 对于理论有深切的认识，则必定能够勇猛精进，法喜充满，有很好的成绩。 而自己依教奉行，以身作则，也一定会获得学生的拥戴啊。 无相无为，无浮无托，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 便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 无相无为，无浮无托，无诸分别，远离颠倒， 这四句话是真智慧，教化众生一定要有真实的智慧， 否则就会被众生给渡跑了。 李老师他说， 这种例子很多呀，例如做学生的时候还能够守规矩有道心，一旦接触到了群众，男女老少都有，就容易生感情，而且名闻利养也来了，因而培养了贪心，所以非常的可怕呀。无相无为， 劝人绝对不可以着相， 也不可以刻意的作为， 要始终保持清净心，弘法利生要随缘， 不可以攀缘， 随缘则自在， 而攀缘一定是别有用心，就不自在了呀。 浮脱都是指烦恼而言，脱是解脱，既不可以自寻烦恼， 也不能够执着我很自在呀。 如果是执着自在， 则一旦有了机会，也就不肯帮助众生了。 儒家《礼记》所讲的 安之而能迁， 就是无脱的意思。有道德，有学问，身安，心也安，很自在。若是社会需要你，你还是要出来为大众服务，放弃自己的安定生活。 例如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时候，他确实是心安身也安，而刘备三顾茅庐，他就不得不出来了呀。 虽然成就众生而 无诸分别，远离颠倒， 在一切法中始终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永远保持清净心， 所以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自他两利呀。 予所受用，皆无摄取， 享受可以，而不要有占有的观念。这个房子虽然是在我的名下，不要认为 这是我的财产呢， 事实上是随缘受用， 而由心上去舍， 要安于现状，富贵不骄慢， 而贫贱也不羡慕他人。 菩萨遍游世界，无论是顺逆境界，都没有贪爱跟厌倦的心， 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所谓有得必有失，希求就是攀缘， 而不希求也是执着，往往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菩萨要一切随缘，在一切境缘中都能够清净平等，自利利他，这样功德就非常的殊胜。在顺境中要考验自己有没有贪爱之心， 在逆境中有没有讨厌之心。 学佛的人在世间应当是有愿无求， 因为求是贪心，是由妄心感情中产生的，而愿则是由真心发出，是理智的。 譬如念佛，在佛号中夹杂了一个求一心不乱的念头，这佛号就不清净了，但是不能没有愿， 因为愿是方向，有了方向目标，将来一定就会满愿。 无比我，唯愿之想。 比我是人我，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我相、人相、众生相。 唯愿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思，必定会生怨恨， 而顺自己的意思就会起贪爱了。 一切人事方面，无论是善人或是恶人，一定要用平等心，才能够成就清净心。 所以清净平等一定是觉而不迷。 而本经的经题是大总持法门，就是清净平等觉呀。 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 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 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极灭因生方便，不心是语，要在正论， 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身烦恼二欲俱尽， 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圣至于彼岸， 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 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圣道，不由他物。 菩萨修行最要紧的是离相， 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要即相离相呢？ 就是要世上不离，而心地清净。菩萨在施法界时时刻刻，只要遇到了有缘者，就因机施教，而缘有 已经成熟的、尚未成熟的以及无缘的， 因此无缘的要与他结缘， 没有成熟的要帮助其成熟， 而已经成熟的就接引他往生。净宗所谓的成熟，就是对念佛法门真信发愿，而且肯念佛。 而其他各宗所谓的成熟，要大彻大悟修行正果，所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啊。 如果以累积善根福德上说，各宗确实是不如净宗， 因为净宗有其不可思议的殊胜之处啊。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 如果是上求佛法而执着求法之相， 而下化众生又执着度生之相， 这样就会退转了呀。 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为何不会退转呢？ 因为他们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 以无碍慧解法如如， 无碍慧是真实慧，是由一切不执着的清净心里生出来的。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如如， 而如如就是彻底的明了一切法的真相啊。 性相不二谓之如， 而理是圆融也谓之如， 所以解法如如即入不二法门。 善知极灭因生方便， 教化众生若是没有方便，就很难使人契入境界。极灭因生是世间法， 而四谛苦集灭道则是世出世间二重的因果。 极是世间的因， 苦是世间的果， 灭是出世间的果， 道是出世间的因。 此文省略只说极灭，也就是世出世间的因因果果全都明了了， 所以说法的时候当然也就不会说错了呀。 不心是语，要在正论。 世间所有的学说都是由妄想情感所生的，不必放在心上， 所以应该要爱要诸佛的正法。 要知道一切法了不可得，所以 生身烦恼二欲俱尽。 二余是指烦恼障与所知障的习气， 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圣。 修学的目标要定在圆教一圣的佛果，虽然是圆成佛道，而经上说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虽然是一样也没有得到，而其实则是通通都得到的。 因为一切的德能全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没有一法是在自性之外啊。